疫合作。但是美方情报部门出台报告，说明美方一意孤行，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红磡警署对开有意外嘅，咁不过咧大约5分钟前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啲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喺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红磡警署对开有意外，不过大约五分钟前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多，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第一城方向近真大屋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和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仲可以留意另一支好特别嘅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6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非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万8千里。 时间来到早上的接近11:08，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早知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 先同大家讲下出面天气先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啊。今日咧都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大家都留意一下天气嘅情况啦，都凉咗少少啊吓。咁啊，谭永辉讲到今个星期咧嘅国际大事咧，继续咧系落喺阿富汗嗰边啊。喀布尔嘅情况亦都系咧发生咗混乱同埋恐袭。我哋先听一节声。 联合国人权专员指阿富汗塔利班严重侵犯人权，呼吁各国为当地难民建立安全通道。 A fundamental red line will be the Taliban's treat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 urge this council to take bold and vigorous action. G7 领袖召开紧急会议，英法等国促请美国推迟月底撤军限期。美国总统拜登拒绝。 We are currently on a pace to finish by August the 31st. Every day we're on the ground, is another day we know that ISIS-K is seeking to target the airport. 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连环炸弹袭击，据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发动袭击。拜登要求制定反击计划。 We will not forgive.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make you pay. 啱啱喺声带入边咧，拜登就话咧会令到咧相关嘅人士负上责任啦。咁讲紧嘅星期四嘅时候发生嘅袭击咧，就造成至少咧，我哋见到今朝嘅数字系至少170人死亡，包括入边咧有13个嘅美国士兵啊。而拜登讲到话要即系对要承诺话要去揾出策动袭击嘅人啦。见到最新嘅消息啦，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系话咧，美国系对一个伊斯兰国分支的成员咧，系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有一个人死亡，而发言人亦都话咧系冇平民去伤亡啊。 差唔多喺十日多啲嘅时间里边咧，阿富汗嘅局势咧系有好多嘅变化啦。咁我哋两期之前嗰个节目。當時就係塔利班就向住呢一個喀布爾，即係節進逼緊啦。咁就做完嗰日嘅節目，第二日就已經係即係奪取咗呢個喀布爾啦。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好多外國嘅喺個工作嘅人啦，包括美軍啦，亦都有即係援助佢哋嘅阿富汗人咧，其實就急於係撤離啦。咁亦都有好多畫面咧，大家都睇得到啦。咁上个礼拜我有听你节目啦，咁就系同阿孙超群咧系讲咗好多咧，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分析啦，同埋阿富汗一啲嘅背景啦。今个礼拜当然嗰个变化咧就系、是、最重要就系星期四嗰个嘅炸弹嘅袭击啦，同埋咧刚刚喺香港时间就今朝早啦，美国时间仲系星期五啊，即系头先星打里边咧，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咧话要 hunt you down 之后嘅隔一日咧就一日之内咧。就有一个嘅行动啦。 其实之前外界都关注紧拜登系点样去兑现佢嘅承诺咧，因为毕竟而家喺当地咧，美军都陆续撤离啦，而喺地区上面其实亦都冇一啲情报嘅相关嘅机关咧，可以帮佢揾出策动袭击嘅人啊。咁不过见到今朝早嘅新嘅消息就传嚟，就已经咧就即系揾到一个嘅伊斯兰国分支嘅成员啦。咁讲翻到今次嘅喀布尔机场嘅袭击啦，咁见到五国大楼星期五亦都话咧，相信袭击咧系由一次嘅爆炸造成，因为之前亦都有传话系听到两次嘅爆炸声啦，喺附近嘅酒店亦都有爆炸啦。咁至于机场嘅情况咧，系仍然非常之混乱啦。虽然咧美国就亦都系警告咧，喀布尔机场系仲系有呢个遭受袭击嘅风险，呼吁啲公民咧唔好去机场啦。但系仍然有唔同嘅人士，无论系阿富汗人亦都好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公民咧，都系仲系有撤离行动系进行紧嘅。不過恐襲之後咧，見到機場咧都仲有飛機升降啦，亦都美國嗰方面亦都話過去半日咧係撤離咗超過4000人啦，但係一啲國家咧就暫停咗嗰個嘅撤離行動啊。 隨住塔利班即係預計佢會成立一個新嘅政府啦，咁嗰個好多嘅外國咧，其實都係做緊一個嘅撤離嘅行動啦。咁法國係完成咗嘅，咁另外咧澳洲同埋新西蘭咧等等嘅一啲嘅國家咧，就喺頭先講咧星期四嘅炸彈襲擊事件之後咧，就停止咗個撤離嘅行動嘅。咁係都係呢個安全方面嘅顧慮啦。咁另外咧就關於嗰個襲擊事件咧個責任嘅方面。一個叫做 ISK 或者 ISISK， 中文呢這個 K 就是骷羅山，就伊斯蘭國的這個組織的分支，就承認發動襲擊的。 是啊，咁见到咧，讲翻少少呢个骷罗山嘅背景，呢、這个分支嘅背景咧，就系、是、成立喺2014年年底啦。骷罗山其实讲咧系一个历史嘅名词嚟嘅，即系形容紧话包括咗而家阿富汗在内啦，亦都包括咗部分伊朗、巴基斯坦同埋中亚嘅地区。而佢哋嘅创始成员咧，其实亦都系吸纳咗一啲系离开咗阿富汗塔利班同埋巴基斯坦塔利班嘅一啲激进分子啊。 一个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统计咧，2018年咧 即係去到2018年為國嚟指咧，呢一個組織咧喺阿富汗同埋巴基斯坦咧係發動咗近100次嘅襲擊啦，而且係同美國同埋阿富汗或者係巴基斯坦嘅軍隊咧係發生咗幾百次嘅衝突嘅。 係啊，咁講到即係伊斯蘭國同埋塔利班就。可以都係話敵人啦，大家都有啲意識形態上面嘅分歧啦。咁而見到咧最新機場咧喀貝機場嘅情況啦，半島電視台就報導咧話塔利班咧就聲稱準備係接管喀貝爾機場，不過五國大樓咧就聲稱咧仍然係控制緊入邊軍事部門啦。咁其實睇翻今個禮拜初啦，美國咧其實就拒絕去延長個撤軍嘅期限啦，同時都警告咗有恐襲嘅風險啦，喀貝爾機場，跟住好快就已經喀貝爾機場遭受襲擊啦，咁而去到最新啊，見到國防部發言人柯比亦都話咧，美軍咧係掌握咗可靠嘅情報，就顯示喀貝爾機場咧係仍然可能係會遭受更多嘅襲擊嘅。但係而家美國咧目前仍然係仲係計劃緊喺8月31日之前咧係去完成嗰個撤離嘅行動啊。 呢、这、一個嘅美軍嘅撤離阿富汗咧，當然係由拜登政府去即係而家執行緊啦。咁但係咧就成個美國喺阿富汗嘅即係介入咗喺阿富汗嘅事情咧，就真係有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啦。咁但係呢一次嘅爆炸事件咧，亦都係令到拜登政府咧係受到相當多嘅批評啦。政治網站 Political 咧形容咧係佢上任以嚟最黑暗嘅一日啊，就講緊咧發生爆炸嘅一日。咁拜登甚至要推遲咧本來同以色列總統貝內特咧個嘅會面咧推遲一日嘅。 係啊，亦都之前記者會亦都有記者關心到咧其實美國係咪亦都有同塔利班合作啦？甚至就亦都問到就話係咪向塔利班提供咗一份嘅名單，入邊亦都有咧啲希望撤離人員嘅名單啦。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咧就否認咗就提供過一份咁樣嘅名單嘅。但其實亦都有一啲分析指就係話，而家目前咧其實塔利班咧都未能完全咁樣去控制住阿富汗嘅一啲情況啊。咁亦當地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成為恐襲嘅溫床啊！ 有見到一啲嘅抵抗嘅情況啦，抵抗塔利班嘅情況啦，咁就呢一啲嘅抵抗情況會即係造成點樣嘅一啲嘅衝突啊，或者點樣咧，就仲需要即係觀察啦。咁但係咧，肯定嘅就係咧，而家舉例喀布爾呢一個阿富汗嘅首都裏邊嘅情況咧，表面上咧就係生活係如常嘅。咁根據有一啲巴基斯坦嘅記者咧，進入去阿富汗，咁佢都入得到去啦，咁去得到呢個喀布爾啦，睇下嗰個嘅狀況啦。咁就街上邊都有人嘅嚇，啲市集咧都有人出嚟買嘢，女士都有出街嘅，不過少咗好多啦。撳錢咧，去提款機個撳錢咧，有啲人話咧，連續四日都撳唔到啦。咁各樣嘅情況，因為要買物資啦，一般生活本來都要啦，咁更加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啲人都會想買多啲啦。咁喺呢方面都係有困難。 係啊，撳錢啦，物價方面啦，可能亦都係下一個嘅危機啊！見到世衛亦都有講話咧，喀布爾機場嘅爆炸亦都加劇咗當地嘅形勢嘅動盪啦。譬如係醫療嘅物資咧，可能都會面臨短缺啊！咁而家喀布爾機場都可以話係冇辦法去即係運作到啦。咁所以世衛亦都考慮緊咧，喺北部嘅馬薩里沙里夫機場咧，係去建立一個運送嘅管道，屆時咧可能咧都會由巴基斯坦政府去協助咧去進行呢一個嘅計劃啊。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二十年， 世界遭逢巨變。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九一一二十週年特輯。 谭永辉啊，其实数下手指咧，好快咧就已经去到咧九一一二十周年啦。 系 咁呢一年几个礼拜咧，我哋都准备咗啲环节啦，就同大家回顾翻咧，即系二十年以嚟啦，九一事件20年以嚟啦，譬如系恐怖主义嘅一啲进展啦，阿富汗当地嘅人民又系有啲咩改变啦。咁今集咧，我哋第一集咧就同大家准备咗有关塔利班嘅背景啊，由同事朱玲君系制作嘅。 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数以百万计阿富汗人逃到巴基斯坦，并设立逊尼派伊斯兰宗教学校。塔利班在普什图语中意思是学生，组织就是由这些学校的学生组成，大部分成员是普什图族人，他们是阿富汗国内最大族群，占约40%人口。 苏俄战争长达九年，苏联最终撤出阿富汗，但是阿富汗反抗军之间随即爆发内战，塔利班承诺为阿富汗带来和平，救世主的形象深得厌倦战争的民众支持，最终在1996年夺取首都喀布尔上台。塔利班掌权初时打击贪腐，又重建法纪，颇受民众爱戴。不过塔利班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最严格的诠释理解伊斯兰教法，高压统治下要求男性必须要留须，女性就要着上覆盖全身的罩袍，不准翻学、工作，以及在没有男性陪同下外出，所有被视为非伊斯兰的行为都会遭受教法处置，例如对盗窃罪犯处以斩手斩脚的刑罚，通奸罪犯就会被公开处决。2001年美国指控塔利班包庇911袭击的主谋阿尔盖达组织领袖拉登，并在同年出兵推翻塔利班，塔利班残余势力逃入阿富汗边境山区，持续向美军和政府军发动袭击，不少成员亦都逃到巴基斯坦，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争取支持，并以高薪招揽战士。根据联合国报告，塔利班在过去20年的收入主要来自绑架赚取赎金以及毒品交易。随着美国及北约部队陆续撤兵，塔利班八月中重夺失落20年的政权，并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唔该晒你，同事朱令君啊，谭永辉，我哋都好少听到话咧，即系阿富汗当地咧，其实有香港人有去到啦。咁、今日我哋都好难得啊，喺电话旁边咧，请嚟咗一位咧，系曾经都近年啦，啱啱咧系过去嗰六月咧，先至离开当地嘅，咁阿富汗嗰边工作嘅香港人 Joseph 咧，喺电话旁边啊，而家先同 Joseph 倾下先。早晨啊 ，Joseph。 系，早晨，大家好。 Hello。 是你好，不如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自己在阿富汗那边其实做了几耐嘢，同埋大概是做啲咩嘢噶？ 系咁其实我就喺人道救援组织就做了大概超过十年啦。咁喺阿富汗就系最近呢两年半喺嗰度工作嘅，咁就系同一间美国嘅非牟利机构喺嗰度工作。咁我哋工作嘅性质就有两种啦，主要系。我哋叫做緊急救援工作啦，即係譬如係難民啊，或者係國內流離失所嘅人，譬如有旱災咁樣，咁我哋就會做啲關於糧食啊或者水源嘅工作。咁另外一種工作就係比較長遠少少嘅，做一啲發展救援工作，譬如係教育啊或者係農業發展咁樣咯。咁我自己就我自己嘅工作其實就係主管。我哋成個機構嘅所有嘅 project、所有嘅項目咁樣，咁我哋喺嗰個阿富汗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咯。 嗯，咁啊 ，Joseph， 你呢十零日，我相信你都係透過媒體咧去睇到呢一個阿富汗嗰個嘅變化嘅情況同埋消息啦。除咗睇媒體之外，即係會唔會有其他渠道咧，係即係得到即係嚟自嗰度方面嘅一啲嘅信息咁噶？ 其實有嘅真係，因為其實我都係六月尾先至離開嘅，咁所以其實我其實基本上由六月尾到即係呢幾個星期，大家喺新聞見到發生嘅事情，我基本上日日都有同我喺阿富汗嗰邊嘅同事有溝通咯，咁所以都知道其實一路嗰個發展係點樣，而我離開嗰陣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啲擔心㗎啦。 嗯，你認識嘅即係阿富汗嘅朋友咧，或者喺嗰度工作嘅人咧，而家嗰個話俾你聽，佢哋嘅狀況係點咧？佢哋嘅包括個感受係點樣咧？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其實所有我同所有有溝通嘅同事，佢哋都好焦慮咯，因為大家都知道塔利班統治阿富汗係20年前啦，咁其實20年前佢。之前大家都聽到講咗少少新聞嗰度講咗少少佢哋統治嘅手法係比嘅即係非常之極端嘅，咁所以其實雖然而家 先幾日大概一個星期之前，佢哋有講話，即係又答應咗好多嘢，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相信嘅咯，咁所以其實成個氣氛係好緊張而家，同埋好多人係想離開個國家嘅。 嗯，但其实讲到在农村的地区，其实你接触到这两年几年接触到的阿富汗人，其实他们在塔利班倒台之后，其实他们那个文化啦或者女性的权利，其实个发展是怎样的？ 其实真的有几大的改变的。虽然大家看可能阿富汗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成日都有战乱，但是当然我自己就二十年前不在阿富汗工作，但是我有很多同事都是呢二十年間，佢哋睇到喺阿富汗呢個國家裏面係有好大嘅改變咯。譬如女性係可以終於可以工作或者可以去讀書咁樣。呢啲以前喺尤其是96至2001年塔利班之下裏面嘅阿富汗咧係冇嘅。咁所以雖然當然有呢二十年間唔可以話，當然都有好多問題啦。咁但係總體嚟講，阿富汗人係有真係覺得係有改善嘅咯。 嗯，塔利班喺近期啦，即係攞到呢一個嘅控制之後咧，佢都講話會組成一個即係有包容性嘅 inclusive 嘅政府啦。咁亦都喺多方面咧，即係有一個相對即係和善嘅姿態啦。咁但係另一方面，當然外界都有多個問題嘅，例如話喺過往佢哋執政嘅時候咧，對喺國內嘅一啲少數宗教啦，因為係一個信尼派為主，咁但係都有一啲十二派嘅一啲嘅民族啦，咁譬如话你头先提过喺山区嘅工作，你会唔会都接触到相关嘅一啲嘅即系比较上少数嘅一啲嘅族群？咁佢哋嗰个状况同埋而家嗰个嘅谂法，你大概知道系点样咧？ 系都有，因为其实阿富汗系一个几多民族嘅国家啦，咁当然大概系40%就系、是。我哋叫 Pashtun 啦，普什圖人，係啦。咁我哋嘅工作，我嘅機構工作就主要係中部同埋西部，而中部咧就主要就係 Hazara 哈扎拉人。咁佢哋因為佢哋嘅宗教信仰雖然都係伊斯蘭教徒，咁但係佢哋嗰個教派就有少唔同啦。咁其實歷史裏面佢哋一路都係面對很多歷史上的迫害，而上一次二十年前塔利班上台的時候，亦都佢哋係啦，亦都係真係面對了很多迫害，都有很多衝突嘅。咁其實大家可能有些人記得，可能會記得最標誌性的一件事就是在巴米揚塔利班將有些很有歷史性的地方。嘅佛像就將佢推倒咗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我所接觸嘅哈扎拉人，佢哋真係非常之焦慮咯，尤其是當然其實所有阿富汗人，我有溝通阿富汗都幾焦慮，咁但係尤其是少數民族，佢哋真係好擔心跟住落嚟塔利班會點樣去管治咧，會唔會係真係包容性咧？大家其實雖然係咁講，但係佢哋都係唔相信嘅。 或者其實呢幾年咧，你接觸到佢哋，見到佢哋嘅分享翻以往嘅變化咧，會唔會都有啲比較深刻嘅故仔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實我諗阿富汗大家想象嘅阿富汗可能係沙漠啊，或者係好窮啊，咁當然係一個好窮嘅地方啦。但係我喺呢兩年半裏邊去咗好多山區，好多好偏遠嘅地方。應該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靚的地方咯。咁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即係雖然係我接觸嘅人係窮，咁但係佢哋其實係非常之友善，而且係將佢哋少少嘅嘢都會俾到你哋。咁所以真係好好客嘅咯。咁大家可能喺而家新聞中已經淨係睇到令人好憂慮嘅一面啦。咁但係我呢幾日同同事溝通，佢哋都不忙會問啊，你而家新嘅生活點樣啊？咁我自己心諗，哇！你哋屋企人都已經咁擔心，自己嘅屋企人都想問我而家我嘅生活係點樣？咁其實係即係我諗佢哋我真係唔知點樣，亦即係好難想像，其實佢哋即係生活咗二十年，面對嗰種嘅氣氛，但依然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咯。 嗯。 喺呢二十年裏面咧，即係主要啦，喺外由外國嚟嘅力量啦，可以咁叫，就主要係美國啦。咁喺阿富汗存在咗咁耐啦，咁其實對於美國嘅存在同埋而家佢嗰個嘅撤離啊，你認識嘅阿富汗人對於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咧？ 其實我諗當然冇一個人係想有一個外國的勢力在自己的國家長時間，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想我接觸的阿富汗人都覺得，第一不想回去二十年前的那個狀況，雖然對阿富汗政府他們對現在被推到之前 是很多質疑的，但是對於美國他們覺得是算是一種安全網，而今次美國是這樣咁突然、咁快速咁樣撤離咧，我覺得好多人係對美國而家係真係有一種好失望，或者係應該話係 betrayal 咁樣嘅感覺咯。 嗯，有種背叛嘅感覺。 可能個時間關係咧，我哋即係今朝咧同阿 Joseph 傾到度，好多謝你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你嘅認識嘅一啲嘅情況。咁我哋 有 機 會再同你 傾偈啦。 唔該曬 Joseph。 係啊，阿斯可阿富汗好多嘅情況咧，各多方面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跟進啦。咁十一點半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嘅有唔同嘅環節同大家講下其他地方嘅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乒乓项目，年仅17岁嘅港队代表王婷婷喺女子 TT 11级单打四强，不敌俄罗斯残奥会老将普罗科菲娃，未能够晋级决赛。不过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王婷婷已经为港队锁定一面铜牌，是港队在今届残奥会的首面奖牌。面对50岁曾经夺得残疾人乒乓世锦赛和欧锦赛冠军的普罗科菲娃，王婷婷先取一局11-9，但是之后连失三局5-11、6-11和8-11，无缘晋级。九巴宣布向所有东京残奥香港队运动员送赠一年免费乘搭九巴和巴士命名权，每位代表队成员可以为一架九巴巴士命名，再有命名内容和信息的名牌将会安装在巴士车厢内的车头位置。九巴表示，香港代表队在东京残疾人奥运会的优秀表现令人鼓舞，九巴同全港市民一样对运动员的拼搏表现感到非常振奋。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率高，一名受感染人士可以传染大约7人，所以免疫屏障可能要有85%或者以上的疫苗接种率才可以达到，希望未来2-3个月本港可以提升接种率，特别是当长者接种率都达到70%，就可以选择慢慢恢复通关。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长者最担心接种疫苗之后有副作用，而本港现时已经为市民接种超过700万剂的疫苗，经委员会审视之后，真是和疫苗有关或者不排除有关的严重异常事件只有569宗，涉及70岁以上人士的严重事件只占569宗之中的10%左右，涉及80岁以上的只占2%。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日前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美国传媒引述阿富汗卫生官员说，增加至最少170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承认策动袭击。联合国安理会发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事件，形容事件卑鄙怯懦，并且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 强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必须追究涉事者的法律责任，敦促各国协助将有关人士绳之于法。安理会重申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必须确保恐怖组织不能够再度利用阿富汗威胁或者攻击任何国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多，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多车啲，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指中国在南海威胁他国主权。 Beijing's actions continue to undermine the rules-based order and threaten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face of these threats.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南海部署海上执法力量，插手地区事务，搅乱地区和平稳定。 翻到嚟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繼續有陳浩之同埋譚永輝喺度啊！轉頭大家講下呢個美國副總統何錦麗展開嘅東南亞訪問之旅啊！ 係啊，啱啱我手痕咧，上網睇一下，我好想睇下佢有冇去食河粉啦，因為越南有一間好多人去食嘅，同佢名好似啦嚇。咁啊，揾下揾下揾到一個咧，英國衛報嘅報導啊。咁其實就即係大標題咧，就講咧其實今次何錦麗去出訪亞洲咧、東南亞呢啲地方咧，睇嚟又冇乜特別嘅大嘅項目喺手啊。咁似乎即係唔係即係側面顯示咧，美國冇乜牌嘅啫。咁另外咧，亦都係喺個報導內容裏面咧就。 列咗一個內衣國際研究所一個智庫咧嘅一啲嘅分析咧，即係特別係比較中國同美國咧喺好多唔同方面咧，喺呢啲地方嗰、那個唔同嘅指標啦，可以話係影響力嘅指標啦，好似嗰啲球員嗰啲能量值咁樣咧。嗱，有邊啲地方咧，即係美國係有優勢咧，軍事啦、軍事能力啊、文化影響力啦、一啲嘅防衛系統啦。咁但係咧喺經濟嘅能力啦、經濟關係啦、外交關係啦、未來嘅一啲嘅資源嗰方面咧。都是即系中国咧，系比美国系更有呢一个嘅优势。咁呢个就嚟自罗伊国际研究所嘅资料。 不过去到讲到呢个东南亚之行，咁究竟两个国家新加坡啦同埋越南，佢哋嘅反应又系点咧？嗱，睇翻今次行程啦，何锦丽咧就星期一咧就见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啊，两个人就讲到一啲深化经济合作啊、气候啊、网络安全嘅一啲合作嘅事项啦。咁啊，头先阿 Sandra 提到咧，就何锦丽时候都喺记者会嗰度咧就讲到一啲印太地区嘅外交政策嘅问题咧，就讲话东南亚嘅地位咧系至为重要啊，亦都批评咗中国政府咧喺南海嘅扩张嘅行为啦。而见到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咧汪文斌亦都系强调话。坚决反对美方在南海部署海上执法力量去插手地区事务、但是外界又怎样去看今次何锦丽之行的一些目的呢？如果看纽约时报就说美国就希望都稳定一下东盟国家的军心，尤其是最近有阿富汗撤军的影响之下，也都希望南海各国可以对美国重建信心。 除了新加坡方面之外，在越南何锦丽也都是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的。星期二的时间另一方面，越南的总理范明政又同中国大使洪波咧系会面嘅，咁亦都系表明咧越南咧会对发展对华关系列为优先事项，亦都系强调咧越南喺外交政策上边咧就唔会选边站，越南咧就唔会跟一国结盟就去对抗另一个国家，咁啊即系话咧越南嘅两个嘅高层咧就分别就同呢一个中美嗰方面嘅一啲嘅人物咧系有一个嘅互动啦。 咁越南嘅总理范明政嘅取态咧，嚟见到中国日报嘅社论就话，代表住意味咧，越南系冇兴趣跟随美国啦。咁亦都话疫情期间越南同中国密切关系咧系进一步加强嘅。但系睇翻卫报分析文章咧，都引述咗学者就话嘅，东南亚各国咧普遍希望美国对中国系点样嘅态度咧，就话系 not too hot, not too cold， 即系意思就话咧就希望咧唔想见到中美之间咧有一啲直接嘅冲突啊。 咁啊，仲有啲小插曲嘅，就话咧有两名嘅美国驻越南人员咧怀疑咧出现哈瓦那综合症咧，就送嚟咗越南啊。咁哈瓦那综合症咧就系有啲嘅头晕啊、头痛啊、失忆啊等等啦。因为哈瓦那喺呢个古巴，咁就即系曾经有一啲嘅资料啦，就话啊喺古巴度即系驻守过嘅一啲嘅人员咧有一啲嘅症状，咁就怀疑咧喺里边咧系有一啲定向微波辐射嘅。一啲高频率嘅高功率嘅微波武器或者电磁存在，咁样嚟到去有啲咁嘅资料啦，曾经。 不过就而家来源未明啦，但系最尾咧经过审慎评估之后咧，咁何锦丽一行人啦都系继续呢、這个即系访越南之旅啊。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蒋介石和宋美龄见到毛泽东和百姓一起住在恶劣环境里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大决战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细杰执晒一代二代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佬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转同大家讲下咧，美国溯源报告啊，咁啊呢份报告咧，今个礼拜传嚟嘅新消息就话咧，个报告入边咧对于个源头咧冇明确结论啦。讲翻少少个背景啦，就系、是、其实今年五月嘅时候咧，美国总统拜登就要求情报机构咧就加快对于新冠病毒嘅溯源调查，并且咧90日之内咧就要提供一个明确嘅结论啦。不过时限就已到啦，咁啊白宫就证实咧，拜登系已经收到报告。那個報告啦，不過當地傳媒就話溯源報告咧就冇就住病毒嘅起源咧就得出咗一個結論啦。究竟其實係經過自然嘅過程由動物傳人啦，定係或者係由實驗室去洩漏咧？其實亦都係冇講明啊。而有報道亦都引述官方消息就話咧，情報部門咧都可能會向公眾解密報告嘅一啲嘅部分嘅。 喺呢一份即係美國方面正式發表嘅溯源報告咧，係公開之前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咧就表示啊，美國嘅報告係一份栽赃報告、政治報告，不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學嘅結論啊！佢亦都反建議咧，美國應該邀請世衛咧，對於美國嘅特里克堡咧係展開調查嘅。咁呢個特里克堡咧就係美國軍方核下嘅設施啦，咁係設有一啲生物醫學嘅實驗室。研究包括伊波拉和天花等等的病毒的。 是啊，咁其實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咧陳旭咧，亦都係向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發信，亦都係有講到話，即係調查呢一個特里克堡基地啊，同埋北卡羅來納大學咧就應該要開展調查。咁但係咧，睇翻嗱世衛嗰個嘅溯源嘅進展其實係點咧？嗱，講緊今年一月嘅時候啦，之前都同大家提過啦，派出咗13人嘅專家組去到武漢嗰度咧，就去調查病毒嘅源頭。後嚟咧都發表初步報告喎，就話咧病毒好可能咧係嚟自市場出售嘅動物傳播啦，而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洩漏嘅講法咧，極不可能。不過咧，見到譚德塞咧喺七月嘅時候都講咧，就話唔應該過早咧就病毒係咪涉及一啲實驗室嘅洩漏咧嚟下定論。 而世衛嘅專家星期三咧，即係8月25日咧，喺《科學期刊自然》咧係發表文章咧，警告進行關鍵溯源研究嘅時機咧即將錯過，繼續延遲咧將會令到一啲研究喺生物學上邊咧冇法做得到。呼籲咧科學界同埋各國嘅領導人咧聯手加快咧第二階段嘅溯源研究嘅。 係啊，而有衛生危機嘅專家咧就認為啊，即使咧美國溯源嘅報告冇結論咧，亦都唔代表咧應該放棄追查，亦都話咧即今次美國報告嘅調查咧只係開始啦，認為國際社會咧應該一齊去調查今次嘅災難源頭，減少咧再發生嘅機會啊。但係咧就而家可惜咧見到冇各國咧其實都未見到有話有意合作噶。亦都有分析話咧，世衛對於溯源調查咧不抱希望喎。 係啊，咁啊，反而咧就希望咧美國政府組織咧各國有公信力嘅研究機構啦、科研機構啦，一齊咧係做呢個調查。亦都係指咧美國應該正面回應中國對特里克堡嘅指控啦，避免俾人覺得咧係即係有一種默認嘅情況。分析都建議咧美國政府可以同中國商討，互相。就到訪對方的實驗室，雖然就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紛爭，但都可以破解現在的溯源調查的死局，這樣說的，這些是分析的說法。 我們先一息陣，回到來繼續有108000里，接著就會跟大家說一下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團交的問題。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澳洲。西澳洲位于澳洲的西部地区， 首府有令你夕阳最了的珀斯， 大自然奇特景观例如波浪岩令你叹为观止， 粉红湖和尖峰石镇大家一定要去啊。 讲到动物，除了有袋鼠之外，还有可爱的袋鼠熊同你 say hello。 今个星期邀请西澳洲旅游局代表 Vivian 一起分享。 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時間嚟到朝早嘅11:47啊，譚永輝，我哋轉講下咧埃及利亞同埋摩洛哥咧斷交嘅情況啊。咁 就讲到就星期二嘅时候咧，见到阿尔及利亚咧单方面去宣布咧同摩洛哥咧断绝外交关系啊。嗱、今次断绝外交关系嘅导火线咧，就见到系近日啊，亦都系喺阿尔及利亚嗰度咧发生咗过百宗嘅山火，而山火咧已经系造成咧最少90人死亡啊。见到阿尔及利亚当局就指控咧山火系同两个恐怖组织有关。 其中一个被指有关的恐怖组织呢，就话呢是被指是受到摩洛哥的支持。咁呢个组织的名字呢叫 MAK， 咁咪一直呢是寻求呢卡比利地区的独立的。咁呢个卡比利地区呢就是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卡拜尔人聚集的一个区域呢，咁就是阿特拉斯山脉的一个部分呢，位于地中海的边缘的。 是啊，咁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啦拉马姆拉啊，就指控摩洛哥咧从来都未停止过敌意嘅行为，更加咧系指控摩洛哥咧系用呢个间谍软件程式飞马 Pegasus 啊，就对几个阿尔及利亚嘅官员咧去进行监控同埋间谍嘅活动，所以咧决定断交。 另一方面咧，摩洛哥咧就系批评阿尔及利亚嘅做法啦，咁就话系基于不实同埋荒谬嘅借口咧，指阿尔及利亚单方面做呢一个断交嘅决定咧，完全冇道理。摩洛哥方面咧，亦都系否认咧拥有呢一个飞马软件嘅。 系啊，咁其实佢哋断交嘅背景系点咧？又要讲翻咧西撒哈拉领土嘅争议啦。其实咧长期咧阿尔及利亚啦同埋摩洛哥咧都系一直不和啦，特别喺呢个西撒哈拉嘅领土嘅争端咧就比较明显嘅。咁咧其实两国嘅邦交咧本身就1988年嘅时候咧就恢复咗，之后咧都一直有维持嘅。不过咧原来两边嘅边界咧其实喺1994年开始咧就已经删咗噶啦。咁而阿尔及利亚咧就系出于安全嘅原因啊，就一直咧就话拒绝去重开呢个边界啊。 咁啊，呢两个冤家啦吓，即系一个关系上边嘅冤家咧嘅，就都有一啲外界咧系试图划船嘅。佢哋嗰个关系上边，包括有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啦，阿拉伯联盟啦，都系阿拉伯国家嚟嘅。咁另外亦都有沙特阿拉伯啦等等咧，即系曾经系从中划船啦，咁就呼吁咧通过对话咧解决咧阿尔及利亚同埋系摩洛哥嘅呢啲嘅外交嘅争端啦。咁另外咧利比亚咧都系呼吁过咧，系喺嚟紧下一个月嘅月初开罗举行嘅阿拉伯联盟会议期间咧，同各国进行区域会谈啊，咁就讲一讲咧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嘅问题。 系啊，咁两个关系就多年嚟紧张啦。而见到旧年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承认摩洛哥对于西撒哈拉咧拥有主权，就要换取摩洛哥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咁更加令到摩洛哥同埋阿尔及利亚啦两国嘅关系火上加油啦。但谭永辉，我哋讲咗好耐，即系西撒哈拉嘅历史问题，以往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少少嘅，但系而家都温故知新一下啦。其实就系源自非洲嘅殖民嘅历史背景啦。咁当时咧啊，航海时代的时候西撒哈拉一带其实就被西班牙占领就成为殖民地的。不过后来西班牙离开了之后就放弃了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令到这个地方就陷入了三方势力的主权的争夺。 摩洛哥咧就是即系西撒哈拉地区咧系自己嘅领土啦，系应该有嘅领土啦。咁但系咧阿尔及利亚方面咧就唔太乐意咧有关嘅区域咧就即系成为咗摩洛哥嘅一个嘅独立一个嘅即系主权之下嘅地方，反而咧系希望咧即系佢自己独立出嚟。咁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一啲两国之间嘅僚隙咧都同咧一啲分离嘅活动咧可都有啲系拉上一啲嘅关系，跟住阿尔及利亚咧系曾经支持咧一个叫做波利萨里奥阵线组织咧喺西撒哈拉国土上边咧宣布成为主权国家嘅。 系啊，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佢嘅对头咧，摩洛哥咧就同毛里塔尼亚咧都宣称咧拥有主权，咁所以咧三方嘅势力咧就爆发起战争起嚟啊。后来就由联合国出手调停，1991年就达成停火协议，但是2020年的时候冲突又再开始了。来到节目的尾声，这个时间我们又是时候听一下世界各地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观察。今个星期有在布吉那边泰国那边的朋友梁海琪跟我们讲一下 布吉的沙盒计划都很挂住旅行了大家。布吉这里开始呢、就这个星期就开始迎来新的一个计划，有旅客可以去到那里了，一起听一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泰国自去年出现新冠肺炎个案之后一直封关，禁止外国游客入境，令到一向倚重旅游业的经济大受影响。随着今年初各国开始为国民接种疫苗，泰国政府亦都开始积极筹备解封，并于今年7月1日起实行布吉沙盒 Phuket Sandbox 计划，率先开放布吉为首个旅游试点。布吉沙盒计划容许来自中低风险地区的旅客入境，不过旅客需于出发之前14日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旅客亦需事先在自己国家的泰国大使馆申请入境证书，购买旅游和医疗保险，预订当局指定的 SHA 加酒店，并在出发之前72小时之内取得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旅客抵埗之后可以在布吉岛范围之内自由出入。自从8月16号起在政府加推的7+7计划之下，旅客只需要在布吉逗留满7日即可前往附近的其他指定旅游点。总括而言，旅客仍然需要在泰国境内逗留最少14日。本地人对于布吉沙盒的评价好坏参半，当然不少旅游业经营者都乐见外国游客重回布吉，为一度沉寂的本地经济注入生气。截至8月中，一共有20000多名外国游客循着布吉沙盒计划入境，在开放之后首个月录得8.2亿泰铢的收入。虽然相比在2019年平均每个月300亿泰铢的收入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总算为重新开放旅游业踏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由于泰国其他省份疫情仍然未受控，为了控制布吉岛上面的新冠个案，政府下令禁止国民前往布吉，有布吉本地工作或者住址证明者除外。这一项措施亦都为一些当地人带来不便。相反，外国游客在布吉逗留满7日之后就可以到泰国其他地点，而最后亦都可以返回布吉，由布吉离境。虽然布吉70%人口已经接种疫苗，但是这一种双重标准仍然令不少布吉居民担心旅客进出会将疫情带到岛上，亦都有可能同岛上居民争夺有限的医疗资源，所以对布吉沙盒计划仍然抱观望态度。 七加七的这个计划对于你的吸引力是怎样呢？谭永辉 啊，有得去下外边，现在很多人都想的。 是啊，7月1号起就布吉沙盒就实施了，现在说的七加七计划就是8月16号开始，原来布吉那里留了满7日之后就可以有去其他附近指定的地区，即是在泰国入面留14日、很多东西玩。 不过在布吉有这个沙盒计划，其实都是啲人要留意到，即系喺里边，即系如果都会有一啲感染个案发现出嚟咧，咁都系一种忧虑嚟嘅。咁所以当局一路就想推，一路又话俾大家听，我哋都会一路睇住个情况，监察住。 咁嚟到节目嘅尾端啦，呢个时间咧，想留俾一个人啊，佢系 Charlie Watts，Rolling Stones 嘅鼓手。今个星期咧传嚟佢离世嘅消息啊，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Give Me Shelter》。 仲記得咧，今個禮拜咧啱啱聽緊佢哋嘅歌啊，咁嗰陣時又睇翻啊，佢哋嗰個巡迴做成點咧，就睇到個消息就話Charlie Watson 做完手術啦，就留醫緊啦，咁亦都係因為手術嘅緣故咧，就要取消嗰個巡迴啊，但係點知咧？第二朝起身咧，就睇到佢嘅死讯啦，享年80岁， 年纪好大啦，80岁啦。咁我睇翻咧，即系啲评价啦。咁有一位即系其实 Police 乐队嘅鼓手 Stuart Copeland 咧，就话佢，即系佢嘅鼓咧系又有一种推进力，但系同时之间咧又有嗰种懒洋洋嗰种 laid back 嘅， 唔系好突出嘅喺个音乐入边。 咁咧唔系好多有呢一种即系风格嘅鼓手啦。咁我觉得系亦都系即系定义咗咧 Rolling Stones 即系佢嗰个喺音乐上边咧嗰个定位，同埋人家一听到呢个系 Rolling Stones 就系一个部分咧就系 Charlie Watts 嘅鼓啊。 亦都系少数啦。其实佢嘅歌入边咧。好少有佢嘅 solo 嘅片段嘅，反而佢自己就会将自己嘅鼓声咧融入埋喺其他成员嘅表演当中啊！ 好啦，时间够晒，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平安，拜拜， 拜拜。